长老金。 哎， 老金呐、啊，村支书，疫情期间出境当起了视频主播，人还挺帅的呢。 嗯嗯，老金是80后，不容易。前些天我在公益平台上买的那红烧梨，就是他们村的老金的视频推广的。 那这老金又说啥了？ 周末你照样可以来看。 他们那里还有精品民宿，是一起一村结对帮扶搞起来的，硬件和服务标准都是5星级的。 嘿呦，肯定成网红了吧？ 当然，老金说他们村去年底低收入户全都达到了脱低标准，深山小村也有生机了。 哎，我说，咱们别光看视频了，周末咱也去住住民宿，摘摘山果，做做贡献呗。 好啊，你安排，我听指挥。 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我们携手奔小康。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网红餐厅不能要面子不要里子，鹅肠处理不干净，黄喉变质，生菜回收再用。某位艺人经营的网红餐厅连锁火锅店被浙江省市两级市场监管局联合约谈，某门店被责令整改，立即停止营业。这些事件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关注。其实这并非个案，近段时间有多家网红餐厅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网红餐厅问题频发，漏洞在哪儿？网红餐厅如何才能保持热度，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欢迎您，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近些年啊，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网红餐厅啊，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手段啊，再加上美食达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分享，引来了大批消费者的跟风打卡。那么有的消费者呢，甚至是不惜等位4-5个小时，只为了在网红餐厅打卡拍照发个朋友圈。那两位怎么看、啊、网红餐厅的兴起？网红餐厅是只有颜值吗？赵律师您怎么看？ 网红餐厅啊，应该说是这几年才有的一个概念，它通常是通过一些包装宣传营销以及使用一些饥渴营销的手段，使这家餐厅然后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在网上有较高的知名度。那么这种营销方式本身我们不无可厚非，但关键就在于呢，就网红餐厅它本质上还是餐厅，那么所有的营销最终都要归结到要为消费者提供这个质量可保证，然后优质的服务，还有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产品和服务，就这几条是它最关键的，是经营餐饮企业就是最需要坚持的本质。那么如果说只是通过营销方式把一家餐厅那么包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偏离了它的本质，要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提供有质量可靠和安全的产品，那么如果偏离这样的本质，那这样的餐厅呢，它的这种所谓的网红，它只是红一时，很难长久下去。而且就是网红餐厅啊，它把自身打造成一种这个一种品牌，特别是借助一些名人效应，而这些名人效应呢，往往是使得他的粉丝基于对名人的喜爱或者信赖而去选择某家餐厅，那么或者是他把这种网红餐厅呢当做一个打卡的地方，那么通常是到这个地方点菜之后拍照发朋友圈，那可能就不会来第二次第三次。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网红餐厅他没有把握餐饮企业的本质服务，就是要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优质的产品，保障食品的安全，只有这样就是网红餐厅它才真正能够长久的红下去。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怎么看网红餐厅的兴起呢？ 确实哈，这个网红餐厅好像忽然一下就兴起来了，而且呢大家热衷度还不减。 我也经常到一些地区或者到一些其他的外地哈，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很多餐厅就是确实是排着长队，然后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年轻的人居多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一方面是对于这个之前对于这种网红餐厅的定义，就是大家觉得可能这个网红餐厅它就是一个热捧的热追的，然后大家都很好奇，都希望到了那之后打个卡拍个照片，哎，说明我去过了。那还有的呢，可能确实是口味也好或者食品也好有一定的特色哈，这里面其实是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消费群体来讲，其实网红餐厅它对于消费者来讲不仅仅意味着打卡，也不仅仅意味着点评，因为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性的。那我去这个餐厅，我也不是说只为了吃这一顿饭，而作为这个餐厅来讲，它也并不是说只为了赚这一笔消费者的这一笔消费，因为餐厅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它就意味着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性的长远性的。所以我觉得只靠颜值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其实重要的是需要提升它的服务和品质。主持人， 嗯，是的。那网红餐厅火爆的同时啊，也催生了一些乱象。比如说呢，有些网红餐厅啊涂有光鲜亮丽的品牌包装，可是实际呢你到店之后发现啊，它的产品单一，缺乏新意。还有的网红餐厅呢，通过饥饿营销，不仅引发消费者的不满，还促成了黄牛带货的生意。那么另有一些网红餐厅啊，它使用的是低成本的原料啊，并且呢最严重的是不太关注后厨的卫生和产品的质量，屡屡的触碰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那么两位觉得网红餐厅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根源到底是什么呢？赵律师。 有几方面的根源。首先一点就是网红餐厅的经营者，他把经营的重心放在了宣传营销和品牌包装上，他没有在食品的原料采购方面以及食品的安全还有服务方面做更多的人力和金钱的投入，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就是这个网红餐厅他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营销之后，那么他因为营销成本比较高，而本身他还是需要获利，那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压缩其他方面的成本，比如说在原料的选购上，他可能选择低成本的原料，然后在厨房的这种产品质量后厨卫生方面，那么他的这个管理就不到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呢，网红餐厅那么他和其他的餐厅一样，始终应当把食品安全作为一条经营的红线，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和相关标准的规定。但是因为网红餐厅他把经营的重心都放在品牌营销这个 IP 的打造方面，他没有在这个食品安全上下功夫。那同时呢，又因为有些地方的这个监管部门可能对于网红餐厅的这种监管没有跟得上，所以导致呢网红餐厅尽管它是网红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它缺少相应的美誉度，甚至从事一些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然后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觉得网红餐厅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我觉得根源肯定还是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和定位。实际上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包装，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营销，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宣传，达到一个消费者的认可的一种口碑。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服务出了问题，你的产品出了问题，那无论怎样光鲜亮丽的包装，怎样美的这种宣传，其实它都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确实看到一些产品和服务的时候，确实是形式大于内容。哎，这个包装特别的好啊，这个宣传也特别的好，那可能打开之后或者进入之后里面只有一点点的东西，其实这个呢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或者是更多的是一种营销。那这种行为实际上它日后是会通过这个消费者的评判，通过市场竞争会有一个界定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些质次价高的原料，或者说你并不关注这个产品质量，不关注卫生，甚至说有一些这个违反我们食品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啊，违反市场监管的相关的规定啊，卫生不达标啊，产品质量不达标，甚至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网红的餐厅用这些过期的原材料，那这个就已经触碰到法律的底线了。我想这种情况可不是说啊你可以肆意妄为的，因为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影响了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体验， 那更多的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行为呢触碰到了法律，一方面你可能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同时呢还要去面临着这个行政处罚。那这个时候呢，作为一家所谓的网红餐厅，它就已经远远没有了华丽的外衣的这样一个形式所在了。无论你是怎么样的网红，无论你有多强多大的背书或者有多大的一些支持，那么在法律面前你有违法行为是需要这个受到相应的惩处的。主持人， 是的，那说到网红餐厅啊，出现的一些问题，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呢卧底网红餐厅去调查，发现呢这个餐厅啊过期的食材继续在用，隔夜的蟹当做活蟹去卖，店员呢在向顾客承诺的时候会说我们的蟹是现宰现杀的，但是背地里同样是在售卖隔夜蟹。还有一些呢是食材过期了还在用，比如说像变质的土豆，切掉变质的部分，剩余的部分继续做菜用，所以以次充好，二次销售，并且呢虚假宣传。那么这样的做法触犯了怎样的法规条例呢？赵律师， 这种做法应该说它触犯的规定比较多。那首先呢，它这种做法呢是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比如说食品安全法，还有各个地方关于食品安全相关的具体的法规。因为这些食品安全法规通常都会规定，餐饮企业应当把食品安全作为经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前提。那么特别是其中有一些具体的明确的要求，比如说这个所使用的材料应当是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不能使用这个已经发芽的土豆，那可能是有毒的，有毒有害的，那么因此有可能会给消费者这个带来人身以及财产方面的这种安全的损害。那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像北京市呢也出台有这个相关的食品安全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标准。比如说像这个国家有规定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那这个其中呢它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具体的操作中有很多非常非常细致的要求。比如说像需要经常冲洗的场所应当铺设 1.5 米以上的然后浅色不吸水这样的一些墙裙，然后等等，有这样一系列的要求。但实际上像网红餐厅，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餐厅，我们发现它可能在这个后厨的管理上就没有符合相关的这种安全操作规范的具体的要求，包括从选料然后制作加工包装以及这个外卖配送等各个环节上可能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而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它是这个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那么同时也违反了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具体的操作规范的要求，应该说它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具体的法律责任来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些是存在虚假宣传，比如以次充好，比如说这个把一些隔夜肉当作这个新鲜肉在卖，而且宣称不是这个隔夜肉，你像这种情况下它显然就属于这个虚假宣传，是欺诈消费者，那么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应当承担10倍赔偿的法律责任。那么另外一方面，有些企业呢它使用的食材这个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或者是它后厨的这个管理上有这个卫生方面不符合具体规范要求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下他的行为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是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规定，因此呢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对也应当对这样的网红餐厅进行行政处罚。所以说他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这个民事赔偿责任，也包括10倍赔偿以及监管部门对他进行的行政处罚这种行政责任。 是的，那卢律师啊，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或者说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以次充好、虚假宣传和二次销售，它触犯了怎样的法规条例呢？ 一个是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上来讲，如果说这些变质的食品或者隔夜的食品它已经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话，那么消费者食用之后如果产生不适或者甚至产生食物中毒，那么它需要向消费者去承担这个赔偿，甚至包括一些这个补偿和赔偿这样的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责任、民事上的一些责任。那么这里边可能涉及到医疗费啊， 然后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包括可能还会如果说引发了这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的话，那么这里边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的相关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你只是以次充好哈，然后有一些虚假宣传，以为这样就没有法律的这个界定了，实际上不是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你宣传的是一回事儿，然后履行的承诺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儿，那首先就可能涉嫌到了虚假宣传。那虚假宣传按照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都是需要承担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民事责任。那这个当然也有行政处罚的责任哈。那再有呢，比如说你的虚假宣传使消费者造成了误导了，或者是对消费者构成欺诈了，那或者说我这个消费者我本来是冲着你新鲜的食材去的，然后实际上你销售的这个特别是海鲜品啊，你销售的都是隔夜的，那这时候呢消费者完全可以认为这个这种宣传呢对于消费者构成了欺诈。那么消费者除了去主张这个所遭受的损失损害之外的这种赔偿责任，还可以要求他去承担退一赔三的这个欺诈的责任。主持人。 嗯，是的，那记者啊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啊，这个调查呢是调查的消费者，那么发现消费者在网红餐厅就餐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他们大多数会选择通过网络平台留言投诉啊，并没有进一步的去找商家维权。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呀，餐饮维权为什么一直是一个难题啊？它难在哪儿？消费者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餐饮存在着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或者呢发现的一些不太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啊这样的现象出现，应该怎样维权呢？赵律师您怎么看？ 有几个难题哈。第一个就是呢消费者取证的这个困难，因为像消费者在餐厅就餐之后出现不舒服或者是其他不良的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就是说你要证明他是因为在这个餐厅就餐引起的，尤其是因为他的这个不卫生或者是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所导致的，那这个证据相对来讲比较难取证。通常情况下需要消费者就是说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那或者是和这个餐饮企业去沟通，然后并且保留沟通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他在食品上或者在服务上存在哪些这个问题。当然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的过程中呢，也有可能医院他只是根据你所出现的症状然后去诊断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比如说是这个食物中毒呀，或者是这个肠炎啊等等。那么如果是食物中毒的话，那这个通常情况下还能够和刚刚去就餐的这个行为之间产生直接的关联关系，但是它如果只是简单的不适，比如说肚子疼啊或者其他轻微的症状，并不好判断它和这个消费者之前去某一个餐厅去就餐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这个可能在证明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往往很多消费者他可能症状这个不是很明显，不是那种就是肚子疼或者是中毒的情况，他可能就没有去这个医院就诊，那这样的话就是就无法收集相关的证据，更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体的不适和这个去餐厅就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这是消费者他通常遇到的维权方面最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举证难的问题。第二点就是呢，消费者要去维权的话，通常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甚至包括这个金钱的成本，包括需要支付诉讼费，甚至还要请律师支付律师费等等。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去餐厅就餐消费金额不高，可能只有几十元几百元，那么甚至他身体遭受的不适去医院所花费的这个医疗费可能金额也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一般他考虑到这个时间金钱的成本，一般就不愿意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去维权，所以通常选择的是这个直接和商家交涉，或者是向这个网络平台去投诉，那或者有的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这也是消费者他自身在维权方面因为面临一些尴尬的处境，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自己来讲就是更方便易行成本更低的维权方式。而这些维权方式呢，那么有些情况下因为它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嗯，是的。那卢律师啊，您觉得这个餐饮消费维权为什么是一个难题，难在哪儿，如何解决呢？ 首先这类的案件呢，从诉讼上来讲哈，不好取证， 因为这个如果说确实事后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在诉讼上可能要要求你的食用和这个相关的损害不适呢是要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但是在这个具体的司法实践案例中，因果关系度的认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也就是说你这次吃饭和这次造成的食物中毒也好或者身体不适也好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个是这类案件的一个审判中的一个必经的一个程序。那么再有呢，就是在这类案件中呢，因为往往金额不多，你想大家一般吃一顿饭一两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所以呢很多人怠于去对于这样少的一些金额呢去提起更大的一些维权的方式，因为呢毕竟如果需要走上这个维权的途径，那么投诉这是一个方面哈，那也需要反复的沟通，包括诉讼呢也是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并且呢要缴纳相关的费用，而且呢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麻烦。那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向平台去直接反映，那有的平台呢做的比较好，它是有这个快速的处理和响应机制的，包括有的实体店也是这样的，但是有的确实是没有。那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反复沟通就会觉得这个消费的体验或者说整个沟通的环节特别的繁琐特别的麻烦，所以呢消费者就不再去进行这样一个维权了。但是可能很多商家恰恰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然后呢去进行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操作哈。那么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消费者还是需要积极主动的维权，因为你在这个事件中或者在这家餐厅里作为一个这个权益被侵害的消费者，你没有去积极被维权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餐厅或者另外一个消费事件你同样有可能受到这种相应的损害。所以呢我觉得消费者除了发现问题向平台向商家去及时的反映之外，那么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那如果必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在证据充分的时候去向法院或者向仲裁去提起相关的诉讼和这个仲裁活动。主持人， 是的，我们常说食品安全大于天，多家网红餐厅在火爆之后草草收场，迅速的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食品安全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网红餐厅如何才能够保持热度，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在做好品牌宣传，打造网红形象的同时，如何能够打造核心产品，提高服务质量，确保在食品安全上下功夫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网红餐厅不能要面子不要里子，鹅肠处理不干净，黄喉变质，生菜回收再用。某位艺人经营的网红餐厅连锁火锅店被浙江省市2级市场监管局联合约谈，某门店被责令整改，立即停止营业。这些事件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关注。其实这并非个案，近段时间有多家网红餐厅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网红餐厅问题频发，漏洞在哪儿？网红餐厅如何才能保持热度，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卢云律师，另外一位呢是知名互联网律师赵占领，再次欢迎两位。最近的网红餐厅啊，是屡屡翻车，频频击穿消费者信任的底线。在几个月以来呢，从奈雪的茶、华莱士炸鸡，再到杨国福麻辣烫，食品安全的警钟一再敲响。最近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开了6起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情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山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获知济南市小龙坎火锅店使用黑作坊加工假冒鲜鸭血的线索之后，立即联合公安机关对涉事门店开展突击检查， 当场控制黑窝点负责人和从业人员，查封加工假冒鲜鸭血的黑窝点，同时对山东省食用畜禽血制品生产企业进行排查，对血制品进行抽检，对火锅店开展全面排查，对20家违法餐饮服务单位实行顶格处罚，拟罚款250.6万元。河南省市场监管部门获知郑州市蜜雪冰城奶茶店使用过期食品原料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线索之后，立即对涉事门店进行了现场检查，没收过期食品原料和违法所得，罚款9万元。随后，河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对河南1791家蜜雪冰城门店开展全面排查，已责令5家门店停业整改，其余9家门店行政处罚。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获知北京市华莱士快餐店炸鸡掉地继续使用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线索后，立即对涉事门店进行现场检查，针对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依法吊销涉事门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对门店主要负责人罚款19.57万元，对直接负责人罚款3.68万元。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获知深圳市杨国福麻辣烫店存在汤料污秽不洁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线索后，立即对该门店进行现场检查，针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并查封了涉事门店，没收违法所得，罚款5万元。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获知北京市奈雪的茶奶茶店加工使用腐烂水果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线索后，立即对涉事门店开展现场检查，针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拟对2家涉事门店均给予顶格罚款10万元，对2家门店店长分别罚款25万元和罚款28万元。山东省市场监管部门获知媒体暗访发现的济南市大润发超市发臭隔夜肉洗了再卖的线索之后，立即责令涉事门店对猪肉全部下架，停止销售，现场查扣库存冷鲜猪肉产品860公斤，对涉事门店开展全面检查，进行立案查处，目前调查工作正在进一步进行中，对现场查扣的冷鲜猪肉等12批次样品全部抽样检验。山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约谈涉事门店华北区负责人和门店负责人，要求山东省内41家门店全部停止销售自营肉品，开展自查。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公开的6起群众比较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情况。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以零容忍的决心，从严从快从重的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坚决消除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那么两位觉得呀，网红餐厅未来要想更好的获得发展，出路在哪里呢？赵律师。 这些网红餐厅它之所以出名，大多数情况下它并不是因为自身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比较好，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味道比较好，服务比较好，而往往是因为它的包装设计，因为营销，特别是采用饥饿营销的方式，包括利用一些资本的手段去进行宣传推广，过分强调资本在打造企业品牌中的作用，而忽视了通过这个产品质量和服务方面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打造服务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知名度。所以这样的话，即使网红餐厅它知名度是可以，但实际上它未必它的质量就能跟得上，它的服务就能跟得上，未必就没有食品安全的问题。而实际上经过近期这些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非常知名的网红餐厅，实际上它在食品安全方面做的是远远是不及格的，甚至是明显低于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最低的标准。所以就是说网红餐厅它的出路在哪里，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说网红餐厅，网红它只是个定语，餐厅才是这个机构它本质的属性。因此呢，网红餐厅它的经营还要回归到企业，特别是餐饮企业经营的核心，也就是说把精力把所有的资源投入到这个提升产品的质量，提升服务的质量，然后保证食品的安全，这样的网红餐厅呢，它才能够真正这个经得起监管部门的监管，也经得起消费者的监督，然后也能够让消费者愿意 第二次、第三次来愿意成为回头客这样的网红餐厅，它才能真正的这个持续的健康的经营下去。 嗯，是的，那卢律师，您认为网红餐厅未来的发展啊，出路在哪里呢？ 确实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一些我们耳熟能详哈、经常会接触看到的一些这个餐厅品牌呢，做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这里边呢，无外乎食品安全的问题、虚假宣传的问题，然后产品质量的问题哈，那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由于可能这些餐厅本身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宣传是存在问题的，那么作为这个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来讲，势必要对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这些行为要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那么第二个呢，可能确实是这些餐厅的关注度比较高，然后呢它的这个销量确实也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些消费群体的反应或者是一些线索的收集，所以它的这个因为基数比较大哈，所以它通过一些线索的反应的这个几率呢也就比较大，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实际上是倒逼这些所谓的这个头部企业也好，或者是领头企业也好，或者说大家比较认可度比较高的这些企业也好，倒逼他们去提升他们的服务，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所以我觉得出现问题本身并不可怕，那么出现了问题及时去整改，那消费者呢向相关的线索及时的去向有关部门去进行移交，去规范他们的这种经营活动，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促进行业的这种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去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主持人， 是的，网购啊，其实已经成为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啊，包括娱乐哈，都可以在网上进行。那么左右消费者做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商家的营销宣传。不过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网络的商家可以说是说一套做一套，消费者有的时候也会被网红店的热度所蒙蔽。那么如果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啊，两位觉得在选择网红餐厅和选购网络食品的时候，消费者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赵律师。 我觉得消费者应当关注或者说应当注意的有几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首先就是应当树立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消费的观念，就是我们选择某一家餐厅去进行就餐，并不是因为它网红、它知名度高，而且我们去就餐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相关的这个菜品和服务，而不是为了所谓的拍照打卡。那这是消费者我觉得应当树立的一个正确的消费的观念。那么在这种观念的这种指引之下呢，我们去选择餐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看重这家餐厅它的服务的质量如何，它在消费者中的口碑如何，比如说它在第三方平台上的一些用户评价、投诉和差评、好评的情况如何，那么然后去选择我们去就餐的某一个餐饮机构以及相应的这个网红的食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消费者呢，在去网红餐厅就餐的过程中呢，那么除了关注他自身所宣传的一些品牌文化，然后经营理念等等之外，那么还应当更多的去留意和观察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包括他是否这个明厨亮灶，然后是否这个能保证食品的安全，包括食品的基本的卫生，比如说他后厨的情况有没有能够通过这个窗户能看到然后里边是否卫生整洁等等，在这些方面都观察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啊，包括就餐之后，一旦发现身体不适的话，那么应当第一时间注意这个收集和保留相关的证据，然后与这个商家就餐饮机构的经营者及时去进行沟通交涉，然后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通过举报、诉讼等方式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嗯，是的。那卢律师啊，您觉得消费者在网红餐厅就餐以及选购网红食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当然消费者最应该关注的是产品或者服务质量本身，因为其实我们开始也说到了，消费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的这一次消费绝对不应该是仅仅停留于这一次，就像餐厅也好，像我们的商场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服务机构也好，那么作为日常的消费来讲，消费者一旦认可会形成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呀，或者是持续性的这样一种消费习惯，那么作为商家来讲也希望通过好的服务、 好的产品能够去有能留住客户哈，进行一个这种持续性的有一定的客户粘度的这样一些消费，无论是线上的企业平台还是线下的这个经营者，都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网红餐厅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去一次啊，我打一次卡证明我来过了，可能第二次去的人并不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与消费本身可能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讲，在去尝试新鲜事物，去尝试新的品牌的同时，其实更需要关注的是它本身这个企业它的提供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甚至说它的企业的一些相关的理念，你要去认可才能去进行一个长期有效的一个消费。那么我们不希望看到说这个网红餐厅也经过一时间的这种网红昙花一现之后，然后又进行衰落。其实这个从市场的发展来讲，从行业的发展来讲，以及从这个企业的经营者来讲，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是的，消费者打卡网红餐厅不仅是为了品尝食物，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餐厅想要传达的品牌文化和理念。网红餐厅的爆红背后是餐饮行业转型升级的一种新尝试，消费者愿意争相为网红餐厅埋单，也体现了餐饮消费升级的新潮流。但是网红餐厅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影响力，而忽略了作为餐饮从业者的看家本领。毕竟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面子，他们更在乎的是网红餐厅的里子、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和优质的服务。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坚强，今日做河山， 北 里香客多，黄铜烈士奉旨门中枢纽是特色，西口就叫北新桥，这种锁龙是传说。鬼街的夜晚最迷人，鬼街是新北京最美的灯火。 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美食多，美食伴着琴书品，二锅头就着故事喝。好客的北京有条鬼街，美女鸳鸯传说多。